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常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竹地思想研究小组4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备忘录。声明指出，朝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实金正恩元帅是自主与正义的守护者和伟大的人物，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是21世纪的太阳。